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，我是春晖。我们说陪伴呢，有的时候一天两天，一周两周倒是容易，一个月两个月也不难，难的是一年两年，十年二十年。但不管发生了什么，都要坚定自己当初的选择，所以这才是厚爱无需多言，久伴才是能够让人觉得最安心的事儿，是吧？那所以下面这首歌曲呢，也送给我们正在彼此爱着，然后呢在不同的地方爱着的人，愿你们能够多多包容啊，因为要求自己能够更加的完美，更加的独立，少要求别人，就会让自己少很多的失望。宁愿花时间去修炼完美的自己，也不要期待去改变完美的他人。所以呢，这样一首歌曲你必须要听一下，来自萧敬腾老萧的《喊余恋》，听听看吧。 的来临，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阳亮界好美丽，哦哦哦，好美丽。初夏的来临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。从此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几声飞弹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。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贪恋的季节，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，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。初夏的来临，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，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，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你在天南星几声飞弹好活力，哦哦哦，好活力。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贪恋的季节，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，哦哦，甜甜蜜蜜的那个季节，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。 想不到吧，这样一首歌曲呢已经有十岁了哈，这是萧敬腾在2008年演唱的《喊余恋》了，希望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啊，在你甜甜美美的这个夏天呢，你有一份美好的心情，美好的恋情，一份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的感情哟。 哎呀，肯定后续有很多滋味的，不管是甜的还是苦的，不管如何我们还是会对它有无限的渴望。所以呢，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，是来自吴克群带给我们的《爱是力量》，蒋秋琴。 一路走来，路也许漫长，但好在有你陪我一起闯，一起哭一起笑，从来不起慌，没有光也看见对方。一路走来，有时也迷惘，慌张的我们失去了方向，会担心会害怕，怕走错方向，这是你是我的月光。爱是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不再害怕不失望，奔向前方。Oh baby， 爱是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学会坚强，不张扬，但是明白这是力量。 用翻唱致敬经典，回味五年，周蕙推出最新专辑首播主打歌曲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追忆那不被遗忘的时光。 是谁在

Power Music。 OK，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谢霆锋的《放肆》啊，在什么时候会很放肆呢？就是在我们爱付出爱的时候，对吧？爱呢珍贵而稀有，那所以拥有它呢一定要是付出一些代价的。但是呢，从来不会因为痛而不去追求，甚至我们还会在一些时刻深深的觉得应该要谢谢他啊，给自己一个最美好的未来。生活呢虽然有很艰辛的坎坷，感情呢也不一定总是会尽如人意，但是呢总会有一个人、一些人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用心的去爱着你。那一起经历过酸甜苦辣的人才会不轻易的走散，所以呢接下来的风景我们要一起去观赏才会更加的有趣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慧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，这样休息 Power Music。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杜先生乐队正在筹备他们的第二张专辑，先行单曲已经正式发布，标题叫做《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》，依旧是感怀青春这个主题。

我们说小女本弱，为母则强啊！我想每一个曾经家里的宝贝乖乖女，都是当了妈妈之后才会发现啊，自己原来有那么强大的内心的小宇宙，也开始更加懂得父母对自己的爱。就这样好好的做妈妈，继续懂得爱自己的妈妈。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下面将一首歌曲呢，为你推荐的是来自莫文蔚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的是《宝贝》啊。我们说被一个人深深的爱着，将给你很多的力量；深深的爱着一个人，也会给你很多的勇气。所以这样一首歌，这个时候听再适合不过了。来，有请莫文蔚。这首歌呢，在歌词上呢都没有什么过多的渲染，既不另类也不出奇，但是呢却以一种清新自然的风格呢，却向我们解答了爱是什么的一个难题。好吧，时间过得很快，马上呢今天节目到最后一首歌曲了啊，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嘎啦乐队带给我们的《追梦赤子心》啊，也把这样一首歌曲呢送给每一个正在奔跑在自己理想路上的人啊。人呢只有一辈子，坚定了事情呢就一定要去做到，而且要做到最好哦。我们的努力不是为了感动谁，也不是为了给每一个人看，而是用我们喜欢的方式来过自己的一生，你明白了吗？好，这里是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了，我是春辉，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之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想在哪里自由？